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2018年4月24号星期二，北京时间9:01.48，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的听众朋友都有哪些？举手示意一下。好了，家族一群当中的大眼有神、蓝色星光、快乐的小猪英兰、易子鱼，就是原来的曹操哈、前程、奥迪、秃秃，还有那 New Me， 抽烟喝酒烫头，风吹麦浪。还有许健，追赶太阳的人，蛮牛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二群当中的半生烧过酒、大月、小呆猪、莉莉、红贝、小芳、马尾辫、情绪稳定、雨香，每人都有一份专属。好了，还有打不死的小强、张宝松，大家好。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五一小长假就快到了，心情怎么样？不过这周呢要工作6天哈，有点辛苦。辛苦之后换来的是小长假，想到哪里去玩呢？来，现在给大家一个建议哈，五一小长假如果京郊的话呢，有哪里好去处？昨天介绍过了，今天我也将为大家推荐一个地方，那还是赏油菜花的好地方，在丰台的紫谷伊甸园。啊，春季汽车保养，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关于杀菌消毒这个话题。另外，正在进行的北京车展有什么看点呢？继续为你做详细介绍。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为了在顺应汽车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之下，满足汽车消费者在汽车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那么多数的传统汽车生产商呢，都在原有传统燃油车的基础之上推出了插电混动车型。业内分析认为，搭载智能网联系统的插电混动车型不仅顺应了汽车产业的变更形势，更满足了新一代消费群体对于汽车产品情感体验的新需求。情感啊，我说的是情感呢、在汽车供给能源快速转型，还有智能网联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之下，那么搭载智能网联系统的插电混动车型有望成为本届北京国际车展的最大看点。要去看的话，要知道看什么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今天是2018年4月24号星期二，尾号是5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在此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十七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Miley Cyrus Hold On Through That。 第39名 潘玮柏向量发行。 第38名胡莫愁没差。第37名 莫文蔚秋蝉。 莫叫何春枝曾走。 第36名 张韶涵 OK 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ry with me here we go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that's right boom de clap de clap boom boom clap boom de clap de clap one two three everybody come on off your seats I'm gonna tell you about a beat that's gonna make you move your feet I'll give the barbecue show and tell you how to move. 跳，他在教你跳舞哈，来左脚右脚左脚右脚的那种 ，Head on top down， 来自 Miley Cyrus 啊，她呢是一个笑容甜美可爱的纯情小女生，亮丽的长发搭配修身的 T 恤加上牛仔裤，散发出这种青春活力哈，就想跟着她一起跳，来，我再教着你跳，来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 ，Head on top down， 好，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潘玮柏潘帅。

吴莫愁站在虚拟的擂台上面，一人分饰两角，把女生面对感情的内心矛盾挣扎还有痛苦的迂回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人分饰两角呀，一个是黑衣女，一个是白衣女，看一看吧。 拼命摸索你要什么，迷途的我独自生活，不顾设计破碎中我去幸福留下的承诺，也招了蜜蜂在沉睡，痴痴的心寂寞相随，努力吸着这口气，尽量别呼出过去的甜蜜，删掉泪心粉碎，失去的填不回，仅有的紧握着，却没有人珍惜，舍不得一枯萎，水太多永远只是负累，可现心却最伤谁？我也没差，无力挣扎，任呐喊变成沙哑，再认真，再诚恳，更显示我愚蠢。其实没差，已受的伤，痛再多一下，轻轻让我找个疗伤角落，好吗？我也没差。人心它变成结巴，再认真再诚恳，更突出爱才真，其实没差，一手的伤痛再多一下，仅仅让我找个疗伤角落就会好很多，在叹息，痴痴的心寂寞随行，努力吸着这口气，别让我呼出不去的回忆，删掉泪心粉碎，失去的填不回，仅有的紧握着，却没有人珍惜，舍不得一枯萎，水太多永远只是负累，可现在心却 愁没差，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吴莫愁本人的可谓是全身心的扑在了这个感情冲突的表现上，整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MV 啊，通过塑造绝美意境还有演奏动情的旋律来表达女性内心的那种挣扎而又奋起的心境。我觉得这个 MV 拍的还是很艺术的，就像是黑白的照片一样。吴莫愁一会儿是一身黑衣，一会儿是一身白衣，就是象征这个内心的两面在挣扎哈。然后整个这个表情啊，动作的表现都是特别的那种艺术的感觉，看一下吧，谁拍的，拍的真的挺棒，挺震撼。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是可圈可点的一首作品哈，其实这首作品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经典的民谣作品，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但是莫文蔚把这首清新的民谣改编成了一首仿佛 Norah Jones 的清爵士曲风，让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幻想自己在秋分的时候躲在家里窝着喝咖啡的感觉。 听我把春水凋河，看我把绿叶吹黄，谁道歉 着我已过的残留。总归是秋天，总归是秋天，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 听到一首歌曲呢，就好像又想躲回到家里去，喝着咖啡，懒洋洋坐在那里的感觉。哎，这早晨好不容易起来了，听到这样一首歌曲，立刻又想睡回去的感觉。好吧，莫文蔚重新翻唱的《秋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转换情绪啦，叫醒你哦，叫醒你的耳朵，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属于越听越好听的一首作品，张韶涵 OK 蹦。 为什么人类世界这么吵，太多的闲言闲语太无聊，在命运的圈套有苦有笑，突然疯狂失控谁也受不好，当个机器人没烦恼，我不怕被打倒，任务完成上会就好，心破了洞。 我要抱，感情不成反感。

about it, don't push back. Now drop it, you got it, thank God it's Friday. We love that TGI Upward, yeah. Let's get it poppin', baby. Show me something, baby. Or I can blow it on the next girl. I got the 151. You gotta wait with your tongue. And by the end of the evening, never get a weekend. We won't even know what planet we on. Cause Monday, so many, goddamn it. Tuesday, she wanna go up. But Wednesday, I panic. Come scrap your Thursday, just say my love. Hello, Frida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a long time. You just saved me. But my life came crumbling down. And I ain't talking playing in the sun. Sunday I'm praying for forgiveness, but the weed just begun. Cause Monday so many, goddamn it. Tuesday she wanna go up, but Wednesday I panic. Come scrambling. Thursday just ain't my luck. Hello. Florida 这次联手 Jason Derulo 合作的这一首 Hello Friday， 你好星期五啊，今天才周二嘛，哎，离这个周五离，特别是五一的小长假已经很近很近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忘掉工作日的烦恼哈。好了，这首歌曲源自于他们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的 Perfect 当中 ，Hello Friday，Hello Friday。好了，第35名歌曲已经过去了，我们马上抓紧时间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战场出发，你不可以徘徊那个思念自爱的地方。明天的路还长，别让你的心房囤积太多对爱的失望。不要因为他而否决自己情感，爱过了就只会飘家。如果你心中带着沉重的行囊，怎么去浏览容纳？把回忆都甩了甩了，都甩了甩了，天空一片蔚蓝。把悲伤都甩了甩了，都甩开它了，不爱就无伤。把回忆都甩了甩了，都甩了甩了，天空一片。 萧亚轩的这首老歌甩了甩了，把所有的不快都甩掉，所有的烦恼都甩掉，对不对？ Disparate 是不是早晨就告诉我被最好的朋友给出卖了，心情不好。哎，我觉得人在做天在看哈，不用管他，你看我好久不见没有出卖别人的人，背叛别人的人，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不要去管他哈，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会有人惩罚他的。好了，这个时间段比较短，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攀升第3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着你我开不了口，就算用手语也找不到字句来形容你的美。太过梦幻，太过迷恋，太多太多太多我说不完。看着我你眼里闪烁那点点的色彩，全部介绍我给你的酒。我放胸口，请你相信，不要怀疑，这片星空就只有你拥有。 Hey girl， 请你留守，这个手在我手。Hey girl， 请你左手，你可以想太多。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爱我心里开多。 算什么介绍我给你的酒我分成够请你相信不要怀疑是片星空就只有你拥有 Hey girl 请你留守这不是在玩手 Hey girl 请你遵守你可以想太多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爱我心比开口 One more time Hey girl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准幸福只要点头 周杰伦的《手语》，这是一首属于电子 R&B 浪漫曲风的作品，也是一部甜度百分百的浪漫爱情片啊！这首歌曲结合手语的方式来呈现舞蹈哈，也从此呢，周杰伦周董带起了 LA Style 风潮，手语嘻哈舞蹈就是手语嘻哈舞蹈哈。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迷茫的时候，解惑我的梦。这种感觉是期待的英雄，霸道的温柔。登上太过耀眼，为探索的边界，为觉察的危险。我最好的装备是紧握的信念，不确定的回合，我是进还是退，你都会陪伴着我，就算天会黑。星光，雾都拼成远方，没什么对不对，问自己追不追，没有不可想象，为探索的边界，为觉察的危险，我最好的装备是紧握的信念，不确定的回合，我是进还是退，你都会陪伴。 Amazing， 全心全意，爱的彻底。It's amazing。

届时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1万名现役军人同台竞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军事赛事，也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目前军用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歌曲有奖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会歌应征作品应贴合军运会体育传友谊的办赛理念和共享友谊同助和平的赛会主题，突出军人运动员这一主题，彰显其勇攀高峰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主题推广曲及其歌词应贴合军运会的办赛理念和赛会主题，体现体育运动的活力元素，能充分表达东道主广大人民群众喜迎军运参与军运的喜悦心情。歌曲旋律动感欢快，易于传唱，控制在4分钟左右，歌词语言极限中英文两种。报名方式请将作品投递至网络邮箱 wh2019@wh1018.com， 或者直接送达邮寄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620号武汉音乐广播军运会歌曲征集办公室，邮编430015。让我们一起期待戎装劲旅们奏响这曲和平的乐章吧。有请歌手汪峰带来这首梦想的光芒。 交流，共享友谊，同助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在中国武汉举办，用军人意志点燃运动激情。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你眼中的家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你和母亲温暖的故事发给我们。5月13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

瑞典的人气 DJ Vicky 的这首 Lonely Together， 这次呢搭档乐团的欣赏英国的流行女歌手 Rita Ora， 啊，歌曲呢恰到好处的电音节奏，再加上 Rita 轻柔的声线，让你听后会卸下压力，宛如在云端漂浮，在音乐的世界当中舒心的徜徉。怎么样 ，Lonely Together？ Vicky Rita Ora，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北京时间10:04:30。问候每一位还在听还在路上的朋友。好了，官方微信平台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图片，特美的花儿，特别灵动的鸟，还在夸我们上半时段最后那首歌曲很好听哈，副歌部分呢有超级玛丽游戏音乐的感脚。好吧，还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来这个打卡报道的 ZWW， 还有刚才说过了 Disparate，跟你说过了这些话，对你这个安慰一下哈，小小安慰一下了。还有爱在旅途，许健、特洛伊、抽烟喝酒烫头，还有没有刷存在的，抓紧时间，方便的话，没有开车的情况之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冒一下跑，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当然，如果你愿意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加你为好友，通过我这一关，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听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早年的黄品源呢曾经以餐厅驻唱为生，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就是很欣赏自己才华的女孩哈，后来成为他的女朋友了。当时开始和一些唱片公司接触寻找机会的时候，女朋友就说你一定会成为明星的，但那时候你是属于大众的，就不属于我了，我宁愿现在分手也不愿意你将来就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了。哎，结果最终呢，这个当一家唱片公司抛来橄榄枝之后呢，女友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黄品源从此就再也没有找到她，就写下了这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一个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却没有感动过， 品源忍着内心的剧痛写下了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确实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天人两隔，再有就是不告而别。哎呀，真是很残忍。不过要说没有他的残忍，也成就不了这首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也就成就不了黄品源了，你说呢？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说点好玩的事吧，别让大家太过悲伤了，毕竟今天的天那么好，出来走一走哈。还没有踏青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就到五一的小长假了，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咱们北京可以赏油菜花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丰台的子谷伊甸园呐。去年呢，自古伊甸园的园区里盛开的是油菜花、二月兰，还有冰岛虞美人。大片的花海在微风的吹拂之下呢，就像是波浪在涌动，很是壮观。 盛开的鲜花呢，成为情侣拍摄婚纱照的好地方了。为了让大家能够拍出最美的照片，园区还配备了风车呀、音符啊、钢琴呐、还有廊架等等几十处的风景供大家使用。但是呢，这个不结婚的朋友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浪漫的气息哈。啊，巨星的油菜花，这个花海哈，今年将和大家继续见面，可以趁五一小长假呢去走一走，不用时间太长哈，你可以安排在一日五游当中的这一游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啊不，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汽车音乐定制啊，今天呢是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啊，今天要为越野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The Royal Concept 的这首 Another Way。 好，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天地面闷热的晚风。哦哦哦，你从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甜蜜的复活是他最大依托。带着笑容的睡意化成了彩虹，在当中一口气走上了心脏。 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这是一个关于知足感恩的故事。只是每天工作的动力就是来源于家庭了，家是最美的梦。从结束梦到开始梦，代表我们周而复始充满爱的每一天。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继续这样的力道哈，继续这样的节奏。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逆态度。这也是为网游逆战演唱的主题歌哈，很有力道的一首作品。玩过逆战吗？来听张杰逆态度。 要站得住我的逆态度，谁说人是习惯动物，不敢颠覆这世俗又算什么人物、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行动是最好的防护，不被误认这只不带上谁的脸谱、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也许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燃烧不是狂妄，谁要一模一样，突破平凡突破框框，也许有我就不一样。算什么人物、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行动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质朴带上谁的脸谱、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也许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燃烧不是狂妄，风光你静止中你生长，你再度的自信光芒，你风飞翔的风光，你静止中你生长，你占一切自信光芒，敢与和天再较量。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中国美术馆、乌拉圭前哥伦布土著艺术博物馆和乌拉圭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乌拉圭的瓜拉尼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17世纪以来的乌拉圭最主要土著族群瓜拉尼艺术作品，包括巴洛克瓜拉尼风格雕塑、马代茶具、传统姆比亚瓜拉尼民族艺术作品、乌拉圭当代民俗艺术等，立体呈现瓜拉尼人的民间艺术传统及其当代转化。同时，展览中还将展出深受姆比亚瓜拉尼人手工艺影响，在风格上独具特色的当代日用品、艺术品以及服饰。展览中的手工制品以木料、树皮、皮革、南瓜、金属为载体，涉及浮雕、雕刻、编织、针织及印染工艺。可以看到，他们的图案和视觉元素正在走向世界流行文化的前沿。最后来关注大道成器国际当代陶艺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示中外陶艺精品83件，按照融合延伸、见微知著、向外知韵、聚集拓展四个单元进行展示，涵盖了不同陶瓷形态、不同观念和不同的制作技术。展览将持续到9月9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f it's yours, you can throw it away. Yeah, if I'm yours, you can throw me away. 3 things we can't be certain of: that's death and taxes and love. 1 thing I can't be certain of: you're cheating all of the above. Can't say I didn't try. Like I know they'll take whatever I give. It's just how I live. It's just the kind of guy that I've always been. Like if it's mine, I can throw it away. Like if you're mine, I can throw you away. 3 things we can be certain of: that's death and taxes and love. 1 thing I can be certain of: you're cheating all of the above. Can't say I didn't try.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曲风再加上简单富有哲理的歌词，打造出了耳目一新的情歌。好了，又收获一位新朋友，在水一方。新朋友，我们线下接着聊哈。线上的朋友跟你们说再见了，等你们相约明天9点开始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你没听够啊？好吧，那就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Thank you.